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35集，皮特猜测唐默的异能大概也是那样，不过这种异能看上去十分厉害，可以收集别人的异能，但收集到的东西终究不是自己的。越厉害的异能，他们一定会受限制，越难收集。这是黑塔要求的公平，所以唐默收集到的厉害异能肯定不多。皮特更警惕的是傅文铎的异能，从头到尾，幻象中，哪怕最后他刺穿了唐默的胸口，傅文铎展现出来的异能只有一部分。他感觉得出来，这个男人肯定没使出全力，他还有底牌藏着。两个外国玩家眼也不眨地盯着唐默和傅文铎的战斗。唐默没有藏拙，所有异能全部用上，小阳伞、大火柴，乃至是夜明珠和无限非概率怀表。他快速地拨动怀表的指针，只可惜这次的无限非概率怀表没有被触发，所以大卫和皮特没把这块表当回事儿，只以为是个没太大作用的垃圾道具。结局显而易见。两分钟后，傅文铎冷漠的一枪爆头，从身后将唐默射杀。单从武力值来说，唐默确实不是傅文铎的对手，要不是之前有夏娃的苹果大幅提升身体素质，唐默可能连两分钟都撑不到。华夏最强大的偷渡客，乃至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偷渡客傅文铎，他的实力恐怖至极。河神慈祥地笑道， 孩子，看清楚了吗？你该怎么杀了他？ 傅文铎抬头问道。 这么做，我就可以完全杀了他。 是，他必死无疑。 傅文铎点点头，示意清楚。唐默暴毙站在一旁，没有对自己同伴的这次要求提出异议，仿佛不知道刚才他的伙伴说出了想要杀死他的话语。但是在傅文铎想要走回他的身边时，他唰地拔出小阳伞，伞尖直刺傅文铎的咽喉。傅文铎眯起眼睛，淡淡地说， 唐默。 唐默冷笑一声， 哼，滚。 大卫和皮特哈哈大笑起来， 这就是地球幸存者之间的友谊吗？啊！ 轮到大卫了，金发外国人朝大卫使了个眼色，大卫笑道， 愚蠢的皮特，你以为我有那么傻？我没想到吗？我懂你的意思。 皮特嗤笑一声， 切，我只是害怕你全是水的脑子里会想出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Fuck！ 两个外国玩家互骂了一遍，大卫没吵得赢皮特，郁闷地走上前。 虽然我现在非常想提出一个要求，要求你现在就杀了我那该死的同伴皮特。 抱歉，孩子，我不能杀了玩家。 我知道，所以我也不打算提这个要求。在提要求前，老头，我问你，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还是幻想之河吗？ 河神笑道， 当然，孩子，你现在就站在幻想之河的河水上。 大卫挑起眉毛， 那也就是说，我现在只是被浓雾包围着，并且这些该死的河水一旦沾上，就会把我拉到河底，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孩子。 大卫摊摊手， 那多好办，我的最后一个要求已经想好了。 说到这儿，大卫突然停住，他缓慢地扭过头，看向傅文铎和唐默。棕发外国人冷冷地笑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也猜到了这个游戏的通关方式。 黑塔的游戏总是喜欢弄一些障眼法迷惑玩家。他说只要拿着真正的香蕉酒并且离开这条河就算通关，但他并没有说离开这条河的方式只有乘坐金香蕉酒瓶，用银香蕉酒当作指南针这一种。 唐默身体微震，盯着大卫。 大卫哈哈笑道： 地球幸存者，我们回归者玩过的游戏比你们杀过的人还多，你们这辈子也想象不到，在那个世界里，时间排行榜出现前，每一个挣扎生存下来的回归者都经历了什么。时间排行榜已经出现半年，从野兽变成人半年，我们已经重新披上了那张人皮。但是在此之前， 棕发外国人脸上的笑容刷的消失，他舔了舔上唇， 我们早就不是人了，我们全是只会玩游戏的野兽。 唐默与傅文铎隔了很远，很淡定地说，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游戏的通关方式是什么。 皮特说， 哈，大卫，原来黑塔五层水平的地球幸存者就这种水平。 皮特，他们最擅长的不就是装傻吗？ 皮特阴冷地说， 那可就随便他们， 很多肉猪都喜欢在我们面前装傻，以为自己能混过去，可他们不知道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杀死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蠢货，抢走他们的时间。他们不就是想等我们提出要求，然后跟在我们后面离开这条河吗？ 哼，大卫，把你的要求说出来吧。 大卫说， 如果我没猜错，其实那只兔子也是你们的队友吧，你们应该认识，他还算挺聪明的，所以既然到了岸上，就不会愚蠢地跳下河来救你们。 棕发外国人朝唐默露出一个恶意满满的笑容，挑衅地比了个向下的大拇指，接着他看向河神，用有点口音的中文说， 喂，老家伙，我要你用一根线拴在我和那个臭兔子身上，这根线不许断，但只要我死了，这根线立刻断裂，做得到吗？ 河神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接着点头， 可以。 大卫大笑起来，他看向唐默和傅文铎， 想不到吧，你们也知道什么金香蕉酒银香蕉酒这些都不重要，只有那些愚蠢的低级玩家才会被黑塔耍得团团转，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想要离开这条河只需要一个方向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只要我死了，这个指引你们的方向立刻就会消失。 傅文铎和唐默脸色不断变换， 来杀了我呀。 顿了顿，他对自己的队友也说， 亲爱的皮特，现在你也不能杀了我，除非你不想通关这个游戏了。 皮特不屑地说， 我想杀你什么时候不可以？ 大卫嘁了一声。唐默的目光慢慢沉了下去，这两个外国人可能是唐默遇到的黑塔游戏中的对手中最强大的玩家之一了，木回雪极强，可唐默从没和他敌对过，白若瑶也很强，可知己知彼，白若瑶了解唐默，唐默也了解白若瑶，他知道白若瑶怕死又很喜欢作死，这是白若瑶的死穴，使他一次次在面对唐默的时候落了下风。这两个外国人不同，他们聪明极了，唐默和傅文铎能想到的事他们同样能想到，他们实力很强，单打独斗唐默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同时他们也足够冷血无情，能够嬉皮笑脸地说出杀死队友的话，同时语气认真，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这或许就是黑塔想培养出来的真正的游戏攻略者。忽然一道轻轻的笑声响起，大卫和皮特齐齐转头看向对方，大卫皱起粗粗的眉毛， 混蛋，你笑什么？ 唐默抬起头收住笑容， 我笑什么？你们猜的没错， 我和那只兔子还有这个偷渡客，他指了指傅文铎，我们三个确实认识，这次你们也确实抓住了我的命脉，要是杀了你，我们就会失去方向，谁也不能离开幻想之河。大卫说， 哼，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那可不一定，我不能杀了你，不代表你们就能杀了我。 那就走着瞧。 唐默又笑了，大卫怒道， 你到底在笑什么？ 唐默没回答，反而说起另一件事。我认识那只兔子，所以我知道她很小的女孩，无论从什么方面说都是这样。 什么意思？ 你刚刚是让河神用一根线绑住你和她的吧？大卫没明白。 那又怎么了？ 不知道这根线幻化出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是绑在她的身上，我想应该会是七彩的光芒，有粉色蕾丝边，这种东西绑在你的身上，哼，应该会很好看。 大卫心想，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大卫在脑子里想了一下，七彩光芒的蕾丝边长线，整个人打了个寒战。他对唐默的话不屑一顾，只当这个地球幸存者已经愤怒到极致，脑子坏掉了。然而下一刻，当河神向他确认准备为他牵上那根线的时候，皮特嘀咕了一句，蕾丝边的七彩线很适合你们。大卫， 大卫说，住口。 话刚落地，只见一道七彩的光芒突然绑上了大卫的手腕，在他满是铁毛的手臂上用力地捆了三层，粉色的蕾丝边嵌进茂密的黑色铁毛中，显得诡异又恶心。皮特哈哈大笑起来，大卫冲河神怒吼道， 你干什么？ 河神疑惑道， 孩子，我以为你喜欢这样，难道不是吗？ 大卫愤怒道， 我去你妈的喜欢。 大卫气得想把这群混蛋全部杀了，丢进河里喂鳄鱼，如果里面有鳄鱼的话。四个要求全部提完，河神挥舞大袖，将三团光芒拍到了唐默四人的面前。他似乎听不懂大卫的怒骂，笑着说道， 很快就要到幻想之河涨潮的时间了，孩子们，选择你们要的香蕉酒吧，将它们选好，接着告诉我，你们觉得自己选的是什么酒。 三团光芒浮在河面上空，唐默一伸手抓住金色的香蕉酒瓶，傅文铎抓走了银色的。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